早晨，早晨，大家好，清晨上嚟，一个礼拜嘅中间日子嚟到呢个系22号啊，6月22号，农历系5月24日。日子一日一日咁走过，我哋嘅脚步亦都一步一步咁向前行，偶尔会停落嚟休息一下，唞够啦，就可以又走更远嘅路。 今天的路险阻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路，何用你思绪记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似有情能令人惊慕。若起赶风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条路行，咁基本上都系独行，但系当中咧系隔篱会有一啲嘅伴侣，咁上下你会系认识一啲人，咁上下又同佢分手拜拜，然之后大家又各行各路，各有自己嘅路途，咁啊，所以咧系喺人生路上，如果遇到一个知己，佢会同你一齐赶路嘅。的确是要珍而重之啊！大家赶路的时候，面对任何的美好的风光可以一起分享，面对一些崎岖难行的路，大家可以又一路一起去克服去跨过。早晨啊，星期三的这一天，现在是5:14啊， 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覆盖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向北扩展。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早上系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今日是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 夜风中自弹自唱，残枝火似在难照亮，夜雨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难再亮，旧梦如能复，难复那当日模样。以往那火光化出千万朵情花明亮，天空中飘荡悠长星光，想起心暗已难忘凄怆，明晨红日又上。自弹自唱，残枝火似在难照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难再亮，旧梦如能再难复那当日模样。明晨红日又上，我的心给风花已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前往凄怆，别了火光心也照亮。以往那火光化出千万朵情花明亮，明晨红日又上，我的心给风花已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前往凄怆，灭了火光心也照亮。 徐少凤嘅呢首出色嘅作品之一叫做《夜风中》，不过此时此刻我哋迎接啦，系晨曦啊，迎接太阳白白出嚟噶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5:18。 沙中旁。常冤路茫茫，常冤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 忘掉看四周景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挥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息明明光，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景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挥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 刚才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也是一个好好的启示，捧的启示。分别有关正杰、欧瑞强和卢冠廷。5:23在这里跟你偶遇。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 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 明忠烈痛冤沉，乒炮头颅闯边疆，群雄志士争霸业，中原起义壮志强。冤里同动武，仇外野心上，是恶是忠怎分别？奸党奸党射天。 瓶中合影任飘扬，白马书生配情伤，散花女侠心似海，爱女如是苦鸳鸯。 修炼家国化解难，决 不用情，动刀枪，前面爱恨滔天罪，终为天理更断肠，舍命同为国，缘结好鸳鸯，仗剑锄间全孝义，应封千秋成偶像。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表示非常关注中电电缆的意外事件，已经启动政府紧急事故监测及支援中心。政府会要求中电详细调查今次事件，找出事故发生的经过和成因，提交报告。政府发言人表示，明白在酷热天气下发生停电事故，为市民带来很大影响，对此深感抱歉，呼吁受影响的居民忍耐，中电正是全力抢修，以尽快恢复供电。发言人强调，今次属于个别事件，令个别地区的供电系统受到影响，香港整体的电网和供电情况维持正常。上星期二离开本港的珍宝海鲜舫，星期日在西沙群岛附近水域入水翻沉，海事处表示有关集团公布珍宝海鲜舫沉没消息之前，处方并未接获船东通知。在得悉有关报道之后，已经立即要求船东提交书面报告，并且会跟进调查。海事处表示，船东上星期一向海事处申请出港证，将海鲜舫由本港水域拖往柬埔寨。在申请出港证之前，船东已经聘请验船机构进行相关检验，确保海鲜舫即宜由香港被拖往有关目的地。在船只离港之后，海事处不会继续监测船只的在航状态。至于采用什么拖航方法，由船东决定。船只的打捞事宜一般亦是由船东处理。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近隧道管道入口，昨日晚上近十点发生严重车祸，一架私家车失控撞向路边石驳起火，司机一度被困车内，及后由消防救出送往医院，及后证实死亡。美国德州上月造成21死的小学枪击案，德州一名公共安全人员指现场警员反应彻底失败。公共安全部主任麦克路出席州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听证会，指现场指挥官将配有装备警员的安全置于课室内手无寸铁儿童之上，课室外警员数目足以阻止疑凶，但就留在课室外等候一支并无作用的锁匙，在场警员亦未检查过课室门是否已经解锁。麦克路形容现场指挥官做了可怕决定，又指明显就应对这种场面训练不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530点，升6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64点，升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6.69，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3，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85美元，卖出1,833.3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朋友咧真系好紧要嘅，所以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啊几忙都好啦，都要定期咧就出嚟，大家系聚一会，倾下偈，跟进下大家个近况如何，彼此交流下意见咧，你先至会有所启发，有啲顿悟。哦，原来咁，你又会系啊攞人嘅一个好处，取人之长而补己之短，大家都迈向去进步，所以朋友都非常重要啊！时间5:42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是、早上系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同埋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朝头早起身咧，食个早餐，有啲人中意西式嘅早餐咧，煎下蛋啊，有时啊荷包蛋啊，有时咧就系要呢个太阳蛋啊咁样，有时咧就系、是、又或者系成只烚熟嘅鸡蛋咧，咁样咧又好好食，咁好多咁唔同嘅食法啦。亦都可能要中意配下火腿啊，配下香肠咁。香肠会唔会都系好多人嘅挚爱呢？因为佢真系简单方便啊，随时朝头早食个早餐啦，或者系煮个即食面嘅时候，又加条肠仔落去。咁啊，肠仔因为又容易食啦，多数都微啦吓。去烧烤嘅时候一定会系用食呢个肠仔先，因为佢快熟啊嘛。嗰阵时你又肚饿，咁受欢迎嘅肠仔，到底佢嗰个营养价值系喺边呢？咁呢个话题咧，就留待我哋有专家专业。今日星期三咧，我哋有林思维同我哋讲香肠嘅营养价值啊。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

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 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关怀都很重要，日常的嘘寒问暖，关怀你的家人，他们都真的记在心中。其实人是很有趣的，人哄人令人开心一点，表面说没什么所谓，当你真有所行动，他对他一些表现的时候，的确是暖在心头。日常的生活的琐事，大家都提点一下就更加好。咁啊，尤其是而家咧，咁多啲嘅假嘢，咁多嘅騙案攞出嚟分享咧，咁啊，等家人作為一個支持啊、提點都好。咁啊，衛生署亦都係近日嚟講咧，又話收到啲嘅查詢啦，發現有唔少人士咧收到俄稱係衛生署人員嘅電話或者郵件，內容同新冠病毒管制物品啊、郵寄物品有關嘅。咁嗰啲联络人甚至係会以卫生署嘅真实查询电话同埋地址等等，试图呢就以其虚假名字同埋工作编号係进行诈骗㗎。经过查证之后呢，嗰啲电话或者邮件呢其实係并非由卫生署人员发出㗎。咁所以呢，大家如果收到一啲上述嘅怀疑虚假电话或者邮件呢，就要提高警觉啦，千祈唔好跟即係从这个来电者或者寄件人提出的任何的指示，千祈不要跟从。如果你都有怀疑或者是都是觉得不安，都要说出来，你可以打电话去这个防骗热线18222查询，或者向警方举报的。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喺呢啲嘅日常嘅生活嘅琐事咧，都唔好系俾佢影响到你自己啊！ 大家好，我系张继聪，早晨啊！咁啊，一朝早起身咧，其实有一啲身体嘅运动咧，可以做下咧，令到你嘅身体可以 warm up 到好啲嘅。咁啊，譬如咧喺张床度一起身咧，就唔使咁急落床住嘅吓。即系当然，除咗你啊，即系唔系好赶翻工啦。其实起咗身之后咧，不妨咧先做一啲柔软嘅体操，譬如拉下筋啊，因为瞓咗咁耐咧，我瞓到腰都硬晒啊。咁可以咧慢慢咁压下腿啊，拉下筋啊，同埋咧将你嘅手啊搓兴佢啊，然之后摸下你块面，摸下你嘅耳仔啊，咁嗰啲穴位咧自然就会开始 active 啦。咁啊，自然嗰朝早咧起身就非常之顺利，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想，极偶然遇上，为何又飞奔到现场？像要找到当天相遇方向，回味一些一点表情印象，记忆当中这一张还是朝思晚想，让我仍在听，让我仍在看，完全是一些最平常，亦会反复掀起心灵震荡，流露彼此欣赏痴情盼望，你的丝丝又向像清风飘过，仍可平复创伤，在远方再次泛起曙光，全是你会叫我心释放，悲喜挫折亦还手倾讲，无眠夜正是长谈近况，在这方再次泛起妄想，全是你会叫我心向往，请准我靠在你的身边，陪同每个日出夜光。度过寒或暖，度过晴或雨，完全是不可以淡忘，热爱天天分享都是适当，令你管他多少感情照样，再多光阴当中于崎岖波折，理想在远方再次泛起曙光，全是你会叫我心释放，悲喜挫折亦还手倾讲，无眠夜正是长谈近况，在这方再次泛起是你会叫我心向往，请准我靠在你的身边，陪同每个日出夜光，陪同每个日出我唱。 古巨基的每个日出，每个日出我都一起同你，或者你都一起同我，大家一起共度迎接日出的时间。转头见。 今日黑道出席周三夜阳一个委员会听证会，指现场指挥官将配有装备警员的安全置于课室内手无寸铁儿童之上，课室外警员数目足以阻止疑凶，但就留在课室外等候一支并没有作用的锁匙，在场警员亦未检查过课室门是不是已经解锁。麦克路形容现场指挥官做了可怕决定，又指明显就应对这种场面训练不足。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覆盖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向北扩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酷热，

疫不可以松懈， 但是可以轻松下的。 想轻松要参加 CIBS 人人广播到港台解码游戏，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听住指定节目收集密码， 你就有机会得到 CIBS 人人广播抗疫包。 6月22日朝早10点，由我哋香港暖流 侯伟新、 袁子佩、 邓添立 同你玩解码游戏。 想了解更多，登入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掌 右 身 够 嘴佳 西一。 我是自在早晨的陈永业。蓝牙耳机的出现令到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最靓的音乐和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精彩节目，所以蓝牙耳机是我的世一潮物。 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最年轻的长者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扭开心机，或者按着个电脑啊，或者开住个手机嚟听，点都好啦，都系可以透过唔同嘅途径咧，就听到呢个节目噶。现时时间咧就系6点12分啦。咁啊，今日咧天气方面有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覆盖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向北扩展。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的2-3日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该高空反气旋会在下周初稍微减弱，广东沿岸会有几阵骤雨。今日天气预测是早上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2-3日天晴和酷热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的。这个时间可能你吃紧早餐之余，一路就是听住，用耳朵听住你的心机，就是讲这个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内容，就是讲这个营养的问题。咁啊，呢个营养嘅问题咧，就会系今日所讲嘅咧，可能你会食嘅一个即其中一样嘅食品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今个星期三呢、这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嘅咧，都系大家熟悉嘅老友记吓。咁其实咧，雷 Sir 都系老友记，喺我身边嘅林思维都系吓。逢星期三咧，你哋两个咧有啲时候咧就系一齐会倾下啦。运动加营养都系好重要。咁有啲时候又独立听下你哋咧，又可以听多啲你哋嘅专长一啲嘅资料。上个星期咧就预告咧，就今次咧会讲咧，哇呢种食物咧。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嘅吓， 系啊，会啊，由细食到大嘅，系啊，其实日常都会经常遇到嘅，早餐会啦，喺屋企煮嘢会加啲啦，宵夜食又会啦， 系啦、啊，咁嗱呢个食物喺个营养方面系点咧？我哋梗系会请嚟营养师啦，林思维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嘅荣誉顾问，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就讲下啦，喂，到底 肠仔啊，即系香肠，是什么咧吓？ 系啊，其实咧，点解我哋会讲呢样嘢咧？其实都系在于咧，因为之前前一轮咧，消费者委员会又系做咗啲测试啦，即系关于市面上嘅一啲肠仔嘅啲营养素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可以咧揭晓下，其实而家市面上嘅肠仔其实个营养含量系点样啊？点样影响健康啊？咁样啦。咁其实讲下，其实肠仔系咩咧？其实肠仔同我谂同火腿啊、午餐肉啊、五香肉丁啊嗰啲咧，都系同一类嘅食物咧，就系啲加工肉。类啊 ，OK， 咁最主要点样去整咧？离不开都系譬如腌制啦，加啲防腐嘅物质落去啦。另外有啲有机会系会发酵、风干啊，甚至乎烟熏即系 smoke 咗佢啦。咁呢啲咁嘅过程咧，令到嗰个肉类个保存期咧。是会长啲嘅。咁同埋同一时间呢因为加咗好多唔同嘅调味品落去啊或者香料落去啊或者嗰啲烟熏嘅啲味道落去呢、其实就会令到嗰个肉类嘅口感呢同个味道呢都係好好味嘅。 所以你去超市买嘢嘅时候淨係见到香肠都五花八门。 係啊。 点样揀啊咁。 係啊咁有啲人就问我哋有冇啲揀啲健康啲嘅香肠啦。咁但係在于佢嘅过程呢系离不开系即系又唔系一定用晒全部嘅瘦肉因为瘦肉系会唔好食嘅。即系譬如你平时新年去买瘦嘅腊肠咧， 系 全瘦嘅腊肠 咧，都系唔得噶，其实 系唔好食， 会好硬添，可能 系同埋好干嘅， 所以有啲肥嘅喺度。 系啦，所以离不开咧，肠仔好似我哋传统嘅腊肠咁样咧，都离不开要用啲半肥瘦嘅肉类，咁、甚至乎可能加咗其他嘅。肉類嘅部分喺裏面我哋就唔知啦。咁所以其實佢本身咧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咧點解個味道咁好？咁同埋咧，除咗即係風乾啊、煙燻之外，或者發酵之外咧，其實佢嘅調味品包括食鹽啦，係啲辛辣嘅香料啦、糖啦，甚至乎一啲護色劑啊，即係嗰個令到即係整完之後咧，條腸仔嗰個色唔會太變嘅情況之下，咁變咗就做咗呢啲咁樣嘅產品出嚟。 哇！咁啊，腸仔啊，真係的確係好受歡迎嘅。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我哋成日開 party 咧。都一定离不开肠啦，肠仔菠萝。 系我哋细个就肠仔菠萝啦，因为好中意同妈咪一齐整噶嘛。 系啦，而家我都有啲诶，妈咪同啲小朋友都会做嘅，因为俾小朋友做嘅时候，呢个就最简单。 系啊，会啊。咁另外就系我哋早餐啦，早餐譬如你食一个肠蛋即食面啦，或者可能你唔食面嘅，可能食肠蛋火腿。多士早餐啦， 系又或者甚至乎我净系整个包夹条肠，咁啊就叫热狗啦， 多啦， 系啦，冇错。 系啦，咁另外即系譬如而家好兴嚟寒风啦，咁而家都流行咗好耐，譬如喺啲部队锅啦， 系 或者打边炉啦，即系我已经打边炉咧，有啲任食嗰啲咧，都仲可能有啲芝士肠啊，细细条嗰啲， 一定必要噶，因为你打边炉咧，有啲嘢需要时间先熟噶嘛。咦，香肠系最快，尤其是好似啲烧嘢食都系啊嘛， 系 都系烧肠仔， 烧肠仔先。 因为你快啲有得食啊嘛， 系啊，同埋通常咧，你宵夜食咧，你透炉透咗好耐噶嘛， 系 咁本来唔肚饿，都变咗肚饿啦。咁我哋细个就系开头永远都系肠仔同埋面包先，咁、所以呢样嘢我哋日常之中经常。都会接触到啦， 所以咪肠仔永远都系受欢迎啦。 系啦，会嘅。咁除非你特别小心，咁所以咧就讲下咧，其实如果你话肠仔第一样嘢，我哋经常接触到啦。第二样嘢咧，其实肠仔咧或者香肠咧都系啲腌制肉啦。咁所以我哋讲下佢个营养价值 系 点样啦。 知道佢系好似应该唔系太健康，但系又咁受欢迎，我哋用咩方法将佢比较化为健康少少嘅去食咧？ 睇下啲方法可唔可以即系走位咁样啦。 系啦， 咁所以消费者委员会咧，其实喺2021年嘅12月至到2022年嘅1月咧，喺唔同嘅超市啦、百货公司啦，同埋食品店里边咧，搜集咗30款嘅香肠嘅样本，包括系可以摆喺室温啦、冷藏啦。或者冰冻的香肠咧，去测试下究竟佢哋鼻里边嘅营养素咧，究竟系点样嘅 ？OK， 咁我哋测咗有蛋白质啦，离不开嘅脂肪啦、总脂肪啦、佢个饱和脂肪啦、佢个反式脂肪、钠同糖嘅。咁咪讲咗蛋白质先啦， 好啊。 因为其实肠仔始终都系肉类啦，应该咁讲，加工肉类啦。咁其实佢个蛋白质。是咪真係咁丰富呢咁所以呢佢哋话即係嗰个报告做咗出嚟呢就话以每100克嘅香肠去计算呢平均呢佢嘅蛋白质呢都有大概 13.7克嘅蛋白质嘅。 咁、okay? 叫做系咪 OK 定 咩其实佢系一个好嘅我哋话即係属于蛋白质嘅来源啦。咁、但係呢原来呢佢消费者会呢之前我諗半年前呢佢哋都做过一啲测试关于火腿啦火鸡片啦同埋午餐肉嘅，咁佢就喺呢个报告度咧，就将香肠咧同佢哋比较。咁所以头先我讲过咧，香肠嘅平均蛋白质含量咧系14到啦，OK 14啦。咁如果火腿咧 同埋火雞片呢，原來每100克呢係有18嘅。 哦， 系啦，咁所以你真系想喺呢啲肉类里边攞蛋白质咧，火腿同火鸡片咧个蛋白质系会高啲嘅。 嗯 ，OK， 咁如果佢个香肠个蛋白质咧就同咧午餐肉相似，系啦，咁所以其实摸落去一定系一个蛋白质嘅来源噶啦。 嗯， 但系佢系一个冇比起火腿啊或者火鸡片咁高蛋白质嘅啲食物，系啦，就 系 咁样啦。咁另外就系讲脂肪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话。肠仔的脂肪含量都是高的、OK? 食物安全中心呢和消费者委员会做了这个报告，就说其实除测了30款的产品，有15款的产品都是属于高脂肪的、是肥的。 那 为什么他定定这件事呢？就每100克的食物如果超过20克的总脂肪，那就属于高脂啦，就係咁樣。咁就30款嘅產品之中咧，有15款已經係屬於高脂肪噶啦。咁其餘咧，嗰十五款咧，冇一款係低脂嘅， 即係唔係好健康。 係啦，所以腸仔係冇一，如果喺呢個報告裏面去 check 咧，冇一個產品係屬於低脂肪嘅。所以你唔好諗問營養師，我可唔可以揀啲低脂嘅腸仔啊？咁要根據翻呢個嘅所謂嘅調查咧。是冇可能的。 咁一系就咁咯，我又出下水咯。但系出咗水之后咧，即系会冇咩系味道噶啦。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话你唔系话嗰啲鸡肉肠咧，有啲靓啲嘅肠咧，咪搵个肠嗰啲衣包住，即系入边有肉嘅。咁有啲人就可能笃穿佢，咁就出下水咯。 人哋其实个精华咧， 系啦，就嗰个肉汁啊嘛。 系啦，个味味就喺嗰度。如果你真系咁样咧，就不如唔好买啦。 系 嘥咗啲钱，都贵噶嘛，有啲贵嘅肠吓。 都会噶，都会噶。咁所以。甚至乎有些人可能 barbecue 咁你 barbecue 啊啲油滴晒出嚟噶啦，冇事。但其实就算真系滴出嚟好咧，个脂肪咧都系高嘅。咁如果你讲紧嗰个数字咧，其实每100克嘅香肠啦，平均啊，平均就有大概20克嘅总脂肪。咁当然咧都有到好嘅，再睇翻仔细啲咧，其实最低嗰个脂肪含量咧，即系个品牌啊，每100克咧得5.5嘅啫。 哦 ，OK， 咁我哋唔讲品牌啦。如果你真系想知道边一只肠仔系每100克得5.5克脂肪咧，你睇翻消费者委员个报告啦。但有一个咧 sample 咧，每100克咧系35.6克脂肪，咁我就好肥。咁所以拉翻匀咧，其实每100克咧系有20克嘅脂肪嘅。咁原来咧睇翻个比较咧，头先咪话会比较火腿同火鸡片同埋午餐肉嘅比较嘅。火腿同火鸡片咧嗰个脂肪含量咧系低好多嘅。咁每100克大概3-4克嘅总脂肪嘅啫。但原来咧睇翻咧，香肠个总脂肪咧仲高过午餐肉。午餐肉咧就每100克咧有18克嘅脂肪。咁好多人都话：，诶、哎，午餐肉唔好食啊，好肥啊，唔健康啊。咁其实原来肠仔个脂肪仲差啲。咁变咗咧，佢一个比较低蛋白质嘅食物，冇火腿同火鸡片咁高啦。咁高脂肪咯。咁所以呢个就仲差啲嘅。 所以咧，其实大家都知啦，食午餐肉都系嘅，都几肥啊。不过咧，可能午餐肉个味道又好好味啊，咁所以又 所以其实呢一扎嘢都好好味啊。就因为点解咧？就因为其实个脂肪含量好高， 系 咁同一时间就系个钠质好高。咁另外头先讲开总脂肪咧，当然我哋都会讲下话，其实饱和脂肪对个身体系好差噶嘛。咁饱和脂肪就 系 一啲即系我哋话会增加坏胆固醇嘅一啲脂肪含量啦。即系呢一个报告都有讲咧，其实每100克嘅香肠咧都有6.7克嘅饱和脂肪， 系 咁比起火腿同火鸡片咧，因为火腿同火鸡片嘅饱和脂肪嘅含量咧都比较低嘅，咁就变咗系每100克嘅火腿同火鸡片咧系得0.7-1.4克个饱和脂肪嘅啫，咁所以比起火腿啊或者火鸡片咧，佢个饱和脂肪都系差啲嘅，咁食得多咧，笼统啲讲啊，就会容易啲影响我哋嘅坏胆固醇，咁有机会就增加心脏血管嘅栓塞嘅机会咧就会高啲啦。咁另外全部嘅香肠咧个反式脂肪嘅含量都唔系好高嘅啫。咁另外就系个钠啦，你睇腌制肉咧，其实腌制肉嘅一定系高钠质噶啦。咁平均咧每100克嘅肠仔咧，大概有780毫克嘅钠质。咁咩为之高咧？我哋每100克嘅食物咧高过600毫克。就是高的了。 哇，佢780 喎。是啊 ,780。咁所以其实呢，如果讲返个总括嚟讲呢，八成嘅腌咗嘅产品呢都系高钠质嘅。八成以上。咁所以其实譬如有啲人有血压高啦，有啲人有肾病啦，尤其是可能小朋友啦，咁呢啲呢即係个钠质控制系要好啲嘅人呢，其实就唔好食咁多肠仔啦。咁但呢又得意喎，你睇返佢报告呢，當然，鈉質喺腸仔裏面係大概每100克係780啦，但原來火腿同火雞片咧 仲高啲。咁咧火腿咧可以去到937毫克，咁火雞片咧就去到888毫克嘅，系啦个平均。咁呢个系就系讲翻去半年前，即系去验咗啲即系市面上嘅火腿嘅产品啊咁样。咁当然你话诶、火腿低脂肪啲，但系同一时间咧冇咁着数咧。就佢辣質係仲高啲，咁所以任何嘅醃製肉，包括腸仔啊、午餐肉啊、火腿啊嗰啲咧，其實都係對個健康係唔好嘅。咁所以我都提翻大家，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就盡量食少啲啊，咁樣咯。 係咁啊，係即係呢一頭就聽住哦，得嗯知道，咁上下咧又食咗先算啦。 係，同埋我諗都係時候貪方便咯。咁即係新鮮嘅肉係難煮噶嘛，咁亦都麻煩啲啦。咁所謂呢啲嘅醃製肉其實好方便，咁所以可能如果屋企真係有人个身体唔好啊，或者有血压高啊，甚至乎小朋友啊，咁可能大家真系要特别留意咯。 咁啊系啊，多啲留意咧，我哋身体先至可以健康。不过咧，香港人咧，即系惯咗系工作行先啊嘛。工作做到攰攰地嘅时候咧，都唔系点讲求营养噶啦，求其咧即系十零分钟填饱个肚就算，所以就拣啲方便嘅嘢吓。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可以举翻啲例子啊，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有啲乜嘢香腸係離不開嘅咧？咁數就數得好微微，但係再計一計翻嗰啲數咧，就可能係啲唔係幾好嘅數字，對我哋身體有影響噶嘛，係嘛？下個禮拜咧，請林少維繼續咧就講下香腸是什麼，點樣先可以有營養嘅食嘅香腸嘅方法嚇。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枪，手袋塞满香肠，背脊挂上蚊帐，清早远走他乡，为觅旧日对象，我决意要他往，看看我的他今天可变样。我跳上山岗，风沙中远看。到每处影相，相当紧张。独个想，让我将一身伤正铸脚僵，街中一起请人共享旅途上。话客车朋友可将他踪影讲我知，他今天的境况，他居于哪方？夜入睡边疆，水壶沾满果酱，插上暖气音响，风中挂起蚊香，为觅旧日对象，我决意要他往，尚未遇见他，不想翻故乡。我挂上襟章，搓一搓手掌，再跳上车厢，频频瞭望，幻想若再可跟他一起笑炮仗，多么温馨安详，月色也明亮。但我的朋友都纷纷低声讲我知，他于今早出嫁，今起改姓张。幻想若再可跟他一起烧炮仗，多么温馨安详，月星也明亮。望向山，望向水，请洗嘴边的暗疮，水中倒影只有一张模样。 系呢首歌咧吓，我哋讲开香肠啊，谂起有 B 哥哥钟镇涛嘅呢一首《香肠炆酱机关枪》，大家记得呢首歌吗？可能遗忘咗都唔定哦。好啦，差唔多咧，都到六点半钟噶啦，又要同你讲拜拜，下个星期一朝先同你见啦。而家嘅温度系28度，相对湿度83%，今日最高温度33度，都好热噶。下次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中电位于元朗宏乐街的朗平八号附近一条电缆桥，昨晚七点几发生火警，烧至倒塌，影响元朗、天水围和屯门一带电力供应。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中电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向受影响客户致歉。事件导致160,000客户受影响。中电透过调配输电，在昨晚大约11点首先恢复其中140,000客户供电，包括紧急恢复医院和铁路的电力。余下20,000客户则需要2个工作天才可以完成复修。他表示，20,000名客户分别是位于天水围的天晴村、天富苑、天悦村和天泽村。中电已经和民政事务署和管理公司协调，提供基本公共电灯照明和升降机服务。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张伟伦说，仍在调查起火原因，火警期间派出2条喉和2队烟雾队协助灌救，出动47名消防员和救护员以及15部车辆戒备。上星期二离开本港的珍宝海鲜舫，星期日在西沙群岛附近水域入水翻沉。海事处表示，有关集团公布珍宝海鲜舫沉没消息之前，署方并未接获船东通知。在得悉有关报道之后，已经立即要求船东提交书面报告，并且会跟进调查。海事处表示，船东上星期一向海事处申请出港证，将海鲜舫由本港水域拖往柬埔寨。在申请出港证之前，船东已经聘请验船机构进行相关检验，确保海鲜舫适宜由香港被拖往有关目的地。在船只离港之后，海事处不会继续监测船只的在航状态。至于采用乜嘢拖航方法，由船东决定。船只的打捞事宜一般亦是由船东处理。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近隧道管道入口，寻日晚上近10点发生严重车祸，一架私家车失控撞向路边石驳起火，司机一度被困车内，及后由消防救出送往医院，及后证实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受到元朗一条电缆桥起火倒塌影响，元朗天水围屯门昨晚七点后停电，有160,000个单位受到影响。港铁荃湾西至到屯门站一度暂停，区内3间医院服务亦都曾经受影响。大部分单位喺11点开始恢复供电，不过天水围4条屋村同埋屋苑20,000个住户，预计需要2日时间先至可以有翻电。新闻天地记者阵间会到其中一条村跟进最新情况。 政府是確認啟德體育園的部分建造工程物料供應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整體的工程要延遲一年才落成。外界關注到會不會影響2025年舉行的全運會。新聞天地記者訪問了立法會議員和學者和大家跟進，留意特寫環節的報導。 珍寶海鮮舫日前駛離本港之後，在西沙群島附近入水翻沉，海事處說會跟進調查。有造船工程師說，海鮮舫